东林之中啊，类似者还有很多，比如呢李三才。这个李三才先生的职务之前呢已经说过，是个督察院迁都御史，巡抚凤阳兼漕运总督。督察院迁都御史多了去了，那么凤阳呢是个穷地方，不巡也罢。真正关键的职务是最后的那个。自古以来啊，这个漕运就是经济运转的主要途径，基本算是坐地收钱，那肥的没边啊。头天之下，唯可与之相比的只有严政。那么坐在这个位置上，要想不劳外快，一靠监督，二靠自觉。很可惜呀、啊，这个李三才呀、啊、不自觉。从种种史料分析呢，他很有钱，有钱的没个谱，请客吃饭都是大手笔呀、啊。至于监督，那就更不用说了。这位李先生本人就是督察院的御史，自己去检举自己，估计啊，他还没那个觉悟。作为东林党的重量级人物，李三才呢，在这方面的名声，那真是相当的大，大到几十年后，著名学者夏汝尼到凤阳寻访，还能听到相关事迹，最后还叹息一声，给了个结论：富才而手不竭。列举以上两个人呢，只是为了说明一点，这个东林是书院，但不仅仅是书院，是道德，但不仅仅是道德，他是一个有实力、有能力、有影响力、有斗争意识的政治组织。事实上，他的能量远远超出你的想象啊！明白了这一点，你就会发现呢，那段看似平淡无奇的历史，每一分每一秒都是你死我活的争斗，争斗的方式是经查。万历二十一年，顾宪成失望地回了家，他虽费尽力气，却终究未能解决对手，经查失败。但这一切呢，仅仅是个开始。十二年后，即万历三十三年，经查开始，主持者杨石桥，他的公开身份是吏部左侍郎，他的另一个公开身份是东林党，当时的首辅是浙党首领沈一贯。对于这位东林党的下属，自然很不待见，于是他决定换人。沈一贯是朝廷首辅，杨石桥呢只是吏部二把手。然而意外发生，虽然沈的人上蹿下跳，连皇帝的工作都做了，却依然毫无用处。杨侍郎该怎么来还怎么来，几板斧轮下来，浙党、齐党、楚党、宣党，哎，反正非东林党的通通下口。沈一贯拼了老命才算保住了几个亲信。那么现在请你再看一遍之前列举过的几条史料，玄机就在其中。万历三十三年经查，这个沈一贯的亲信以及三党干将被逐。万历三十五年，沈一贯退休回家，同年呢，这个王锡爵的密信被李三才揭发，复出无望。一年后，东林派叶向高成为首辅，开始执掌朝廷大权。是的，这一切的一切不是偶然呐、啊，而最终要获得的正是权力，权力已经在握，但还需要更进一步。万历三十九年，辛亥经查，这个主持人吏部尚书孙丕阳，东林党。那么此时的首辅啊，已经是叶县高了。东林党人遍布朝廷，对于那些非我族群而言，清理回家之类的待遇估计是免不了了。然而一个人的掺和彻底改变了这一切，这个人就是李三才。此时的李三才已经升到了户部尚书，作为东林党的干将，他将进入内阁是更高一度，算盘大致如此。可打起来就不是那么回事了。听说李三才要入阁，这个朝廷顿时一片鸡飞狗跳啊，闹翻了天。主要原因在于李先生的底子啊不算干净，很多人对他有意见。而更重要的是，这人实在太猛，太有能力。东林党已经如此强大，如果再让他入阁，三党的人估计 就只能集体歇业了。 于是啊， 一场空前猛烈的反击开始了。这个明代的警察呀，按照地域分为南察和北察，北察由尚书孙丕阳负责，而南察的主管者呢是吏部侍郎史继凯，三党成员。他选定的考察对象就是同一个类型支持李三才的人。很快，这个浙楚齐三党是轮番上阵的，对李三才发起了最后的攻击。他们的动机呢也十分明确，明确到明神宗实录都写了出来。公怀，这个公怀呀，指的就是李三才。公怀则东临必救，可不一网打尽之局。在集中火力打击之下，李三才没能顶住，回家养老去了。但就整体而言呢，此时的东林党依旧占据着优势，叶向高执政，东林党掌权非常强大，强大的似乎不可动摇。然而就在此时啊，强大的东林党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一直以来，东林党的指导思想是我很道德，强大之后就变成了你不道德。工作方针原先是党同伐异，强大之后就变成了非我族类，欺心必异。总而言之啊，不是我的同党就是我的敌人。这种只搞单边主义的混账做法，最终导致了一个混账的结果。在东林党人的不懈努力下，这个齐浙楚三党终于抛弃了之前的政见，团结一致跟东林党死磕了。他们的折腾得到了立竿见影的回报。万历42年，叶向高退休回家。万历45年，京察开始，主持京察的分别是吏部尚书郑继之、刑部尚书李治。郑继之是楚党，李治是浙党。有冤报冤，有仇报仇的时候到了，但凡是东林党或者与东林党有关的人，二话不说收包袱走人。这其中呢，还包括那位揭发停机案真相的王之蔡。萨尔虎之战前呢，这个朝廷斗争的情况呢大致如此。这场斗争的知名度相当小，但在历史上的地位相当重要。对明朝而言呢，其重要程度基本等于努尔哈赤加皇太极加李自成加张献忠。因为这是一场延续了几十年的斗争，是一场决定明朝命运的斗争。因为这之后不久呢，东林党将通过一个人的帮助彻底击败浙齐楚三党，然后土崩瓦解的三党将在另一个人的指挥下实现真正的融合，继续这场斗争。而那时他们将有一个共同的名字，阉党。万历45年的京察标志着东林党的没落。所谓东林党三大巨头顾宪成已经死了，邹元彪到处逛，赵南星家里蹲，两大干将也全部消停，叶向高呢提早退休，李三才回家养老。此时的朝廷是三党天下，对东林党而言前途似乎一片黑暗。但新生的机会终会到来，因为一个人的死去。万历48年7月21日，万历不行了。高拱、张居正、申时行、李成梁、东林党、朝鲜、倭寇三大争，萨尔虎资本主义萌芽，不上朝，太子、贵妃争国本，打闷棍。我只能说他这辈子应该比较忙。关于这位兄弟的评论，我想了很久很久，却是很久很久也想不出来。你说他没干过好事吧，之前的20多年似乎干得也不错。你说他软弱吧，他还搞了三大争，把日本鬼子赶回了老家。你说他不理朝政吧，这几十年来哪件大事他不知道啊？一个被张居正压迫过的人，一个勤于政务的人，一个被儿子问题纠缠了几十年的人，一个很多年不见大臣不上班的人，一个终生未出京城，生于深宫死于 深宫的人，一个复杂而不能再复杂的人，一个简单的不能再简单的人。于是啊，我最终懂得了这个人，一个热血沸腾的青年，一个励精图治的君主，一个理想主义者，在经历残酷的斗争、无休止的吵闹、无数无效的抗争、无数无奈的妥协后，最终理解了这个世界，理解了现实的真正意义，并最终成为了这个世界的牺牲品。大致如此吧。明神宗朱翊钧，万历48年，也就是公元1620年逝世，年58岁。在这个残酷的世界面前，他还不够勇敢。虽然几十年来万历都不喜欢自己的长子朱常洛，但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终于做出了抉择，将皇位传给了这个久经考验的儿子。担惊受怕几十年的朱常洛终于熬出了他。万历48年8月1日，朱常洛正式登基，继后世所称之明光宗，定年号为太昌。由于此时还是万历年间，按照惯例呢，要等老爹这一年过完，明年才能另起炉灶，用自己的年号。可几乎所有的人都没有想到，这个年号竟然没能用上，因为朱常洛活了38年，明光宗却只能活一个月。一个撑了38年、经历无数风雨险阻到达目标的人，却在一个月中意外死亡，是很不幸的。导致死亡与不幸的罪魁祸首是郑贵妃。应该说呀，朱常洛是个好孩子，至少呢比较厚道。几十年来，他一直夹着尾巴做人，亲眼目睹了父亲的冷漠、朝廷的冷清，感受到了国家的凋敝、时局的危险。他不愿意再忍受下去，于是当政后的第一天，他用几道谕令显示了自己的决心。大致说来啊，他是把他爹没办的事儿给办了，包括兑现白条啊，给辽东前线的士兵发工资，废除各地矿税，以及补充空缺的官员。哎，这几件事情办得很好，也很及时，特别是最后一条，把诸多被万历同志赶下岗的仁兄们拉了回来，实在是大快关心呐。于是一时之间，光宗的人望到达了顶点，朝廷内外无不感恩戴德，兴高采烈。但有一个人不高兴，非但不高兴，而且很害怕。万历死后，郑贵妃终于明白自己是多么的虚弱，今日之城内已是敌人之天下呀。所谓贵妃，其实也不贵。如果明光宗要对付他，贱卖的可能性是相当的大。很快呢，一件事情就证明了他的判断。考虑到万历死后不好办，之前郑贵妃呢软磨硬泡，让万历下了道遗嘱，讲明一旦自己死后，郑贵妃必须晋封皇后。如此一来呀，等万历死后，她就成了太后，无论如何铁饭碗是到手了。明光宗看上去倒也老实，丝毫不赖账，当即表示如果父皇如此批示，那就照办吧。但他同时表示，这是礼部的事，我批下去让他们办吧。按说皇帝批下来就没问题了，可是礼部侍郎孙如游不知怎么回事，非但不办，还写了个奏书，从理论、辈分、名分上论证了这件事，最后得出了结论：不行。光宗同志似乎也不生气，还把这孙侍郎的奏书压了下来，但封皇后这事儿啊，再也没提。郑贵妃明白了，这个孙侍郎啊，就是个托儿。很明显，这位看上去很老实的人，实际上不怎么老实。既然如此，必须提前采取行动。经过深思熟虑，他想出了一个计划，而这个计划的第一步就是礼物。 十天之后，他将这件礼物送给了朱常洛，朱常洛呢很高兴的收下了。光宗皇帝的性命就丢在了这份礼物上。这份礼物是八个美女。对于常年在宫里坐牢，哪儿都不能去，啥也没有的朱常洛而言呢，这是一个丰厚的礼物。辛辛苦苦畏畏缩缩几十年，终于可以放纵一下了。无语有云呢，一口吃不成胖子，但朱常洛应该算是不同凡响，他几天就变成了瘦的。在史料上啊，含蓄的文言文是这样描述的：事业连性数人，盛容顿减，白天日理万机，晚上还要辛勤工作，身体吃不消，实在是件十分自然的事。于是不久之后，朱常洛就病倒了。这一天是万历48年8月10日，计划的第二步即将开始实现。四天之后呢，万历48年8月14日，皇帝身体依然很差，身体差就应该看医生。于是崔文生出场了。崔文生时任司礼监秉笔太监，咱们前边曾经讲过，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职务，仅次于司礼监掌印太监。可是这个人呢，并不是要给皇帝写遗嘱，而是看病。因为这位崔兄多才多能，除了能写外，还管着御药房，搞第二产业。后来的事情告诉我们呢，第二产业是不能随便乱搞的。那么诊断之后呢，崔大夫胸有成竹，给病人开了一副药，并且乐观地表示药到病除。他开的这副药叫泻药。一个夜晚辛勤工作累垮了身体的人，怎么能服泻药呢？所以后来很多史书都十分肯定地得出了结论，这是个蹩脚庸医。虽然我不在现场，也不懂医术，但我可以肯定啊，崔文生的诊断是正确的。因为之前的史料中有这样六个字：事业连性数人。这句话的意思大家应该知道，所以咱们就不解释了。但大家也应该知道啊，要办到这件事情，那难度是很大的。对光宗这种自幼体弱的麻杆而言啊，基本就是个不可能的任务。但是呢，他完成了，所以唯一可能性的，他找了个帮手。那么这个帮手呢，就是药物。是什么药物，大家心里也有数，哎，我就不说了。那么这类药物在明代宫廷里啊，从来就是必备药。从明宪宗开始到天天炼丹的嘉靖，估计都没少用。明光宗初来乍到，用用还算正常，可这位兄弟明显是用多了，加上身体一向不好，这才得了病。在中医理论上，服用的这种药属于上火，所以用泻药清火还算对症下药。 由孙一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第六部就为您播讲到这儿，请您继续收听。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这个听评书啊，可是一个最大的乐趣。可这个广播收音机里每天就播那么一两集，他听着不过瘾。这回好了，由我公司独家生产的文化时尚产品评书机呢，是隆重上市。这个评书机是体积小、容量大，单田芳、袁阔成、田连元、刘兰芳大师的经典作品，拿着评书机是走到哪儿听到哪儿，几万集的评书是尽在其中。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1。另外还有一款车载评书机，

第二产业是不能随便滥搞的。那么诊断之后呢，崔大夫胸有成竹，给病人开了一副药，并且乐观地表示药到病除。他开的这副药叫泻药。一个夜晚辛勤工作累垮了身体的人怎么能服泻药呢？所以后来很多史书都十分肯定地得出了结论，这是个蹩脚庸医。虽然我不在现场也不懂医术，但我可以肯定啊，崔文生的诊断是正确的。因为之前的史料中有这样六个字，事业连姓数人，这句话的意思大家应该知道，所以咱们就不解释了。但大家也应该知道啊，要办到这件事情那难度是很大的，对光宗这种自幼体弱的麻杆而言啊，基本就是个不可能的任务。但是呢他完成了，所以唯一可能性的他找了个帮手，那么这个帮手呢就是药物。是什么药物大家心里也有数，哎，我就不说了。那么这类药物在明代宫廷里啊从来就是必备药。从明宪宗开始到天天炼丹的嘉靖，估计都没少用。明光宗初来乍到用用还算正常，可这位兄弟明显是用多了，加上身体一向不好，这才得了病。在中医理论上服用的这种药属于上火，所以用泻药清火还算对症下药。应该说呀，崔文生是懂得医术的，可惜是半桶水。根据当时史料反映，这位仁兄下药的时候有点用力过猛，手一哆嗦下大了，错误是明显的，后果是严重的。光宗同志服药之后一晚上拉了几十次，原本身体就差，这下子更没戏了，第二天就卧床不起，算彻底消停了。蒙古的崔大夫看病经历呢就大致如此，哎，就这么看上去似乎也就是个医疗事故，虽说没法私了，但毕竟大体上没错，也没在人家身体里留把剪刀手术刀之类的东西当纪念品啊，态度还算凑合。可问题是这事儿一冒出来，几乎所有的人都立刻断定这是郑贵妃的阴谋。因为非常凑巧，这位下药的崔文生当年曾经是郑贵妃的贴身太监，这真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啊！要看病不找太医偏找太监，找了个太监偏偏又是郑贵妃的人，这太监下药偏又下猛了，说他没问题实在有点困难。对于这件事情，你说他不是郑贵妃的计划我信，因为没准就这么巧，说他是郑贵妃的计划我也信。虽说下药这招十分低劣，谁都知道是他干的，但以郑贵妃的智商以及从前表现，这种蠢事儿他是干得出来的。无论动机如何，结果是肯定的，明光宗已经奄奄一息，一场惊天大变即将拉开序幕。但这一切啊还不够，要达到目的这些远远不够，即使那个人死去也还是不够，必须把控政权，把未来所有的一切都牢牢抓在手里，才能确保自己的利益。于是在开幕之前，郑贵妃找到了最后一个同盟者。这位同盟者的名字啊不太清楚，目前可以肯定的是他姓李，是太子的嫔妃。当时太子的嫔妃啊有以下几种：大老婆叫太子妃，之后呢分别是才人、选侍、淑女等，而这位姓李的女人呢是选侍，所以在后来的史书中啊她被称为李选侍。李选侍啊应该是个美女啊，至少长得还不错，因为皇帝最喜欢她，而且皇帝的儿子那个未来的天才木匠朱由校也掌握在她的手中。 正是因为这一点，郑贵妃呢找上了他。就智商而言呢，李选侍还算不错啊，相对于郑贵妃，就人品而言呢，他和这个郑贵妃实在是相见恨晚呐。经过一番潜规则后，双方呢就达成了协议，成为了同盟，为了不可告人的目的。现在一切已经齐备，只等待着一个消息。所有的行动将在那一刻展开，所有的野心将在那一刻实现。目标就在眼前，一切都很顺利。皇帝的身体越来越差，同党越来越多，帝国未来的继承人尽在掌握之中。在郑贵妃和李选侍看来，前方已是一片坦途啊。然而他们终究无法前进，因为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明光宗继位后，最不高兴的是郑贵妃，最高兴的是东林党，这是很正常的。从一开始，东林党就把这个筹码压在了这位柔弱的太子身上。曾国本、妖书案、挺击案，无论何时何地啊，他们都坚定地站在这一边。现在回报的时候终于到了。明光宗非常够意思，刚上任呢就升了几个人的官，这些人包括刘一景、韩况、周家模、邹元彪、孙如游等等。这几个人呢，估计你不知道，其实也不用知道，只要你知道这几个人的职务，就能明白这是一股多么强大的力量。刘一景、韩况是东阁大学士，内阁成员；周家模呢是吏部尚书，邹元彪是大理寺丞，孙如游呢是礼部侍郎。当然呢，他们都是东林党。在这群人中，有内阁大臣、人事部部长、法院院长、部级高官。然而，在后来那场你死我活的斗争中，他们只是配角。那么，真正力挽狂澜的人，是一个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人物。这个人的名字叫做杨涟。杨涟呢，字文如，号大红，湖广英山人。万历35年进士，任常熟知县，后任户科给事中、兵科给事中。这是一份很普通的履历，因为这个人非但当官晚，升的也不快。明光宗奄奄一息的时候啊，他才是个七品给事中。但在这份普通履历的背后，是一个不普通的人。上天总是不公平的，有些人呢、天生啊就聪明，天生就牛，天生就是张居正、戚继光，而绝大多数平凡的人，天生就不聪明，天生就不牛，天生就是二傻子，没有办法。但上天呢，依然是仁慈的。他也给出了一条没有天赋也能成功的道路。对于大多数平凡的人而言，这是最好的道路，也是唯一的道路。他的名字叫做纯粹。纯粹的意思就是专心致志、认真、一根筋、二杆子等等等等等等。纯粹和执着也是有区别的。所谓执着，就是不见棺材不掉泪，而纯粹是见了棺材也不掉泪。纯粹的人是这个世界上最可怕的人。他们的一生往往只有一个目标，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啊，他们可以不择手段，不顾一切。他们无法被收买，无法被威逼，他们不要钱，不要女色，甚至不要权势和名声。在他们的世界里啊，只有一个目标，以及坚定的决心和意志。杨涟，这是一个纯粹的人。他幼年的事迹呢，并不多， 也没有什么啊砸水缸之类的壮举，但从小就为人光明磊落，还很讲干净，干净到当县令的时候啊，这个廉政考核呢全国第一。此外呢，这位仁兄也是个不怕事儿的人，比如万历四十八年，万历生病半个月不吃饭，杨莲听说了也不跟上级打招呼，就跑去找首辅方从哲，皇上生病了，你应该去问安呢。方首辅胆子小，脾气也好，面对这位小人物啊，丝毫不敢怠慢。皇上呢，一向忌讳这些问题啊。我只能去问宫里的内侍，也没消息。朝廷首辅对七品小官这个面子是给足了，杨先生却不要这个面子，他先举了个例子，教育了首辅大人，又大声强调：“你呀，你应该多去几次，事情啊，自然就成了。”末了呢，还给首辅大人下了个命令：“这个时候，你应该住在内阁值班，不要到处乱走动。”说完了，毫无惧色。那么根据以上的史料呢，以及他后来的表现，我们可以认定，在杨莲的心中只有一个目标：为国尽忠，匡扶社稷。事实上，在十几天前的那个夜晚，这位不起眼的小人物就曾影响过这个帝国的命运。万历四十八年七月二十一日夜，乾清宫，万历就快撑不住了。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反省了自己的一生错误，却也犯下了一个十分严重的错误：没有召见太子。一般说来呀，这皇帝死前呢，儿子应该在身边，除了看着老爹归西好几声壮胆以外，还有一个重要意义，叫确认继位。虽说太子的名分有了，但中国的事情呢一向难说，要不看着老爹走人，万一隔天突然冒出几份遗嘱或者几个顾命大臣偏说老头子临死前改了主意，还找人搞了公证，这桩官司啊可怎么打呀。但不知万历兄是忘了还是故意的，反正没叫儿子进来。这个太子呢，偏偏是个老实孩子，明知老头子不行了，又怕人搞鬼，在这个殿外啊急得团团转呢，可就是不敢进去啊。关键时刻，杨莲出现。在得知情况后呢，他当机立断，派人找来了一个极为重要的人物——王安。王安是任太子侍读太监，在明代的历史中啊，这是一个重量级人物。此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里，他都起到极为关键的作用。而在那个夜晚呢，杨莲只给王安带去了一句话，一句至关紧要的话：皇上已经病得很重了，不召见太子并不是他的本意，太子应该主动进宫问候啊，等早上再回去。这就是说呀，太子您之所以进宫，不是为了等你爹死，只是进去看一看，早上再回去吧。对于这个说法，太子十分满意，马上呢就进了宫问候父亲的病情。当然第二天早晨呢，他没回去，朱常洛就此成为了皇帝。但杨莲并没有因此获得封赏，他依然是一个不起眼的给事中。不过呀，对于杨先生而言，实在是个无所谓的事。他平静地回到了暗处，继续注视着眼前的一切。他很清楚，真正的斗争刚刚开始。事情正如他所料啊，蒙古崔大夫开了泻药，皇帝陛下拉得七荤八素，郑贵妃到处活动，李选侍经常串门。当这一切被组合起来的时候啊，那个无比阴险的阴谋已然暴露无遗，形势十分危急，不能再等了。杨莲决定采取行动。然而现实很残酷，他的朋友虽然多却很弱小，他的敌人虽然少却很强大。 周家模、刘一景、韩矿这波人级别固然很高，但毕竟那是刚上的，能量不大。而郑贵妃在宫里几十年呢，根基极深，一手拉着李选侍，一手抓着皇长子，屁股还拼命地往皇太后的位置上凑。那么按照规定，她应该住进慈宁宫，可这女人脸皮是相当的厚，死赖在乾清宫不走，看样子是打算常住啊。因为乾清宫呢是皇帝的寝宫，那么在这里呢可以监视皇帝的一举一动，一旦光宗同志有啥三长两短，他必定是第一个采取行动的人，那时一切都将无可挽回。而要阻止这一切，杨莲必须做到两件事情。首先呢，他要把这个郑贵妃赶出乾清宫，其次呢，他要把这个郑贵妃当太后的事情彻底搅黄。这就是说，先要逼郑老寡妇搬家，再把万历同志临死前封皇后的许诺当屁话，把郑贵妃翘首企盼的申请啊，拿去垫桌脚。杨莲先生的职务是七品宾客给事中，哎，不是皇帝啊。事实上啊，连皇帝本人也办不了。光宗同志明明不喜欢郑贵妃，明明不想给他名分，也没法拍桌子让他滚呐。这就是七品芝麻官杨莲的任务，一个绝对、绝对无法完成的任务，但是他完成。用一种匪夷所思的方式，他的计划是什么呢？他的计划是让郑贵妃自己搬出去，自己撤回当皇太后的申请。哎，这是一个看上去绝不可能的方案，却是唯一可能的方案。因为杨莲已经发现了眼前这个庞然大物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只要伸出手指轻轻地点一下，哎，就够了。这个弱点有个名字，叫做郑养性。郑养性是郑贵妃哥哥郑国泰的。郑国泰死后啊，他成了郑贵妃在朝廷中的联系人，平日呢十分嚣张。然而杨莲决定从这个人入手，因为经过仔细的观察，他发现呢这是一个外强中干、性格软弱的人。万历48年8月16日，杨莲直接找到郑养性。和他一同前去的还有周家模等人，一大帮子人上门呢，看架势很像逼宫，而事实上确实是逼宫。进门呢也不讲客套，周家模开口就骂：“你的姑母把持后宫多年呐。”这姑母指谁呢？就指那郑贵妃。之前争国本十几年，全都是因为他，现在竟然还要封皇太后，赖在乾清宫不走，还给皇上奉送美女，到底是什么企图？刚开始时啊，这个郑养性呢还不服气，偶尔呢回几句嘴，可这帮人都是职业选手啊，骂仗的业务十分精湛，说着说着郑养性有点扛不住了，白脸唱完了，接下来是红脸。其实呢，你的姑母啊，应该也没别的意思，不过是想守个富贵吧。现在朝中的大臣都在这里，你要听我们的话，这事儿就包在我们的身上。红脸完了，又是唱白脸的了。要是不听我们的话，总想封太后，不会有人帮你。你总说没这个想法，既然没这想法，就早被嫌疑啊。最狠的是最后一句，如此下去，别说。